那你在想的过程中，进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声音欢迎你了。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一进门就会有机器人来跟我们这个搭讪打招呼，对吧？ 没错，没错。那首先呢，在一楼买票窗口买完票之后，大家在入场的时候呢，要进行自动识别门票的那个条形码， 哦， 才可以进去的。 嗯， 那这也算是机器人公园的一个大特点了吧？ 嗯， 那进入展厅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一个名叫 Loppy 的一个机器人，算是一个向导吧。 Loppy 他会那个展开双臂和大家打招呼， 哦， 还会对展厅进行简单的说明哈。 嗯， 那还可以和这个游客进行简单的对话， 哦，是吗？ 嗯，所以他可能还不会中文，大家可以现学几句简单的韩语，然后和他对话一下， 啊，也可以啊。最简单就是这个 Loppy 啊，这他的名字啊 ，Loppy 안녕， 嗯， 或者안녕하세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对 吧？ 嗯， 大家可以来这里试一试， 是的， 练习一下。好的啊，那这个一楼除了 Loppy 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看点，因为它只是一个，对吧？对，算是一个向导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还有哪些呢？ 那一楼呢，还有这个4D 的影像馆。 嗯， 在每个就整点的时候哈，在上映12分钟的这样的视频， 嗯， 非常的具有动态感，而且非常具有立体感，小孩子们非常喜欢。 嗯 ，4D 的话，可能很多人看过 4D 电影， 嗯， 所以在这个体验园当中去看 4D 的话，我觉得要比影院当中要更刺激一些。 没错， 因为电影院呢可能会有诸多的一些限制，但是在这里呢，肯定主要是给你提供这个体验方面为主的啊， 是， 所以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 嗯 嗯，当然也要注意安全了。 对啊， 嗯，好的，这是一楼。那接下来呢，往上走一走啊，来到二楼。这里呢，其实就是真正的机器人世界了， 种类 非常非常多，对吧？ 是。那我们到二楼之后呢，首先大家会看到一个叫机器人收藏区的地方。 嗯，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机器人的诞生和历史。 哦， 这里的感觉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 嗯， 那还有一个地方叫这个机器人体验区。那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亲自操作一下机器人，摸摸它的头，哦，啊，还有这样的就是小宠物机器人，就小狗机器人，对， 啊， 如果摸摸它的头的话，它的反应就跟我们家庭的这个小宠物一样，小狗一样，嗯，会跟你进行一些简单的英文对话。 英文就是英文了， 对，还有教小朋友英语的这个教育型的机器人， 哦， 还有学这个教小朋友画画的这个画家机器人，它有一个名字哈， 嗯， 名叫 Picto， 它非常有特点，它会把游客的脸哈用自己身上的这个相机照下来，然后在白色的背景上画出人脸。 啊， 那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它的作画哈， 嗯， 可以参与去涂色呀，和机器人一起完成一件算是艺术作品吧。 你先做模特，然后呢和机器人一起再做画家啊。 对， 其实这像是我们手机的这个镜头了， 嗯，没错， 对吧？可能它是以这个机器人自主去拍摄的一个形式完成。 对，其实刚才 生动啊， 没错。其实刚才介绍这么多机器人，我非常好奇的一点， 嗯， 想知道的一点是我们朴主播喜欢哪种类型的。 我可能想把那个小狗机器人带 一下，带一下，哦， 因为可能真正养宠物的人会知道，虽然宠物很可爱啊， 嗯， 但是你要照顾它，而且你不在家的话，它可能会 孤单， 非常的孤单， 没错， 可能会给它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负担。 嗯， 但是机器人宠物的话，这样的应该会少一些吧？ 而且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欢宠物，但是有那些就是敏感，对宠物有一些过敏反应， 啊，对 对 对，嗯。所以这个想要养宠物，但是又觉得哎，宠物是一个大工程啊， 嗯， 这样的朋友可以试领养一只小狗机器。 没错， 可是你得学英语啊，因为刚刚说他是用英语跟我们交流。 现在可能开发出了很多会说中文的了，对。 哦，这也可以， 嗯，没错 啊。那这么多的机器人啊，其实大家都可以亲手去操作一下，不光是小狗机器人，你可能去体验其他机器人之后呢，你就想要把其他的这机器人带回家了啊。 嗯， 另外呢，刚我们提到了可能有这个奥林匹克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体验， 对 吧？ 对 对，所以这里有机器人的体育竞技， 对，这是最有人气的了。 嗯， 那在这么多的机器人当中，相当具有人气的就是莫过于机器人运动区了。 嗯， 那在这里呢，可以欣赏机器人足球赛和拳击赛， 哦， 还可以亲自参与到比赛当中。那一般会从来到这里的游客中选出几位选手哈， 嗯， 然后教他们简单的操作方法，然后进行比赛。 嗯， 然后所有的游客本来是互相不认识的嘛，会参与到这样的比赛当中，互相就变得熟了，那个区域就非常的热闹了。 啊， 没错。 对，以机器人会友之事。 嗯，然后还有一个机器人科学区哈。 嗯， 那在这里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零部件准备在这边， 啊， 然后大家可以亲自去操作，去组装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哦，这个倒是很不错。 对对对， 可以发挥这个孩子的动手能 力 和创造力， 嗯， 对吧？ 嗯， 啊，当然了，你得这个按照基本原理来拼，否则他可能动不了了。 没错。 那如果说 丽华也去制造一个，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懂所有的这个工序。 OK， 你完全可以制造出一种机器人。 对， 你想要创造怎样的机器人来造福人类？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了。我非常希望就是能给我卸妆的机器人，晚上就是女生有一个可能，现在听节目的女生都有一个共同，就是有一个共鸣，就是晚上卸妆，特别不想去卸妆。 刚才这个丽华说我已经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了， 而且都已经这个抢我的话了，说真的迫不及待。哦，原来是卸妆机器人 啊，卸妆机器人。 所以这看来这个女孩子们真的是在这方面的需求是比较急迫的。 没错，那我的朴主播呢，有什么需求？假如说让你去做一个机器人的话， 我倒是觉得还是跟吃有关的吧。可能他给我做这个好吃的料理 啊， 或者是 厨师。 比较简单，就是这种擦地的，现在可能已经有了。 哦，对对对， 擦地的机器人。 嗯， 我是比较讨厌这个去清理灰尘的。 哦， 这样的人。 对对对， 所以看来我的想象力太受制约了啊。 对， 我得好好的发挥一下我的想象力哈。可能我得来这里看一看，我就会激发我的灵感了。 没错， 对吧？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逛啊。接下来还有这个第三层， 对， 三层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呢？ 我们到了三楼呢，就是一个机器人和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展厅了。在这个企划展厅呢，有机器人舞蹈秀，还有在各个大会获胜的机器人，然后还有进行，还有我们可以亲自去买的一些简单的机器人，展示在这里哈。还有机器人相关的一些图书馆，这里的图书是所有的有关科学或者机械或者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呢，这个区域呢，每个整点的20分，也就是1点或者是1点20，2点20这个时间呢，会有这个机器人展示，展示的一个算是一个旅游展示的一个节目 表演， 算是表演吧。虽然没有中文解说哈，但是大家知道一点韩语的话是非常有趣的 啊。 整个展示呢需要30分钟的时间，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展示呢，大家可能会更加了解机器人。 有的时候通过这种生动的这个表演或者是一些展示的话呢，他会了解，因为机器人其实外貌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对吧？ 没错。 但它具体有怎样的功能，它的优点又在哪里呢？ 对， 可能在这样的一些表演当中，大家就会尽收眼底了，都会了解得到。 没错。 好了，我们正在带您游览的是机器人公园啊，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尤其是暑假了啊，可以带孩子来转一转，对吧？那这附近有什么看点吗？听说这个附近呢，它的自然景观还是不错的。 没错，我们在机器人公园体验完这个机械文明发展史之后呢，我们该去自然去体验一下了哈。那这附近有富川自然生态公园，它是位于城市中心的一个自然生态公园。然后这个生态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叫武林桃源的树木园，还有自然生态博物馆、富川植物园等等，都聚在这里面。然后这个武林这个树木园呢，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是21万平方米的一个面积，有1000多种的植物。在这里， 这真的是世外桃源啊。其实这个中国的古代文学呢，其实在韩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传承和发扬或者是了解啊。所以像这个桃花源呐、等等啊，都是这个韩国人也都非常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意境。所以有很多的美丽的地方都会叫这个桃源啊， 没错 啊。所以来到韩国看一看武林桃源也是不错的啊。 对的， 这文化也要共享，是不是啊？除了这个武林桃源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原汁原味的韩式的这个体验项目，就是泡菜。 没错，还有这个泡菜的一个主题公园。那在韩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泡菜的一个算是传统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泡菜专家了吧，有一个叫金圣子的泡菜名人他的这个泡菜主题公园在这里，然后他在这里是介绍给大家韩餐还有这个泡菜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 大家 菜肴，对，餐桌上的发展史啊等等一些介绍啊等等，还有一些体验活动，亲自可以去做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中国朋友都是很喜欢吃韩国的泡菜的。 没错 啊，看来到这个韩国旅游的人在免税店大包小包的买，里面肯定少不了泡菜或者是这个紫菜之类的，对吧？ 来到这里呢，你可以亲手去做一坛子， 对的，拿回家。 好的啊，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来给大家介绍了是这个机器人公园以及附近的非常有意思的自然景观和传统的泡菜体验区。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里去感受一下。那下一期呢，会带大家去更是回归田园的一种感觉吧。 没错， 是去到京畿道南阳州可可蒙的Farm Village 这个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地方， 是的， 大家能够多多期待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京畿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